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特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准爸爸陪产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我说孩子妈，你这又看什么呢？ 这不是没事收拾屋子，把咱以前的相册都收拾出来了吗？ 啊！ 哎呀，这还是快生老大的时候拍的照片呢。你看看， 你看，一晃老二都这么大了。哎，你看，这还有我在产房陪产的时候拍的照片呢。哎，你看这些。 哎呦，你看看你当时多瘦啊！现在那啤酒肚比我当时的肚子都大。 不是，要说那时候陪产啊，真的还挺幸福的。你说， 你那也叫陪产呀？ 啊， 就是生孩子的时候进去转一圈。 那这陪产还有啥讲究吗？ 讲究大了啊，还让专家给你扫扫盲吧。 你也不知道吧，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孕妈咪临盆在即，家属特别是准爸爸也特别紧张和激动，也想为宝宝的降生出一份力。但是孕爸爸陪产也是有学问的。 有专家，那您就给说说啊。一会儿呢，我把它发到我们那个妈妈群里。 哎，对对对，您快说，我也听听。 要做到以下几点：一，陪伴着孕妈在产房等待的过程是非常漫长而折磨人的。孕妈不仅要承受宫缩带来的疼痛，还要克服分娩的紧张和恐惧，所以这个时候孕妈非常需要准爸的陪伴和守护。 哦，陪伴着孕妈。 二，鼓励孕妈运动。产前的运动可以帮助减轻子宫收缩带来的疼痛以及分娩时的疼痛，在产前走动走动还可以缓解孕妈的紧张情绪以及身体肌肉。 还得鼓励运动。 三，鼓励孕妈吃东西。如果是选择自然分娩的孕妈，在产前最好是要吃点东西，这样才有力气生产宝宝。可以准备一些红牛、巧克力以及热蜂蜜等高能量易消化的食物。 哟，还得鼓励吃东西。 四，帮助孕妈正确呼吸，最好是在分娩前就开始练习，这样可以帮助孕妈放松身体和情绪。在分娩的时候也要帮助孕妈正确呼吸来转移疼痛。 正确呼吸，哦，这会儿我算明白了，感情生孩子不光是孕妇努力，那孕爹也责任重大呀。 哎，你这才悟出来哈。 啊， 这些我也记住了，谢谢专家，我这就把这几条呢都发到群里去。 得得得，我也受教育了，等会儿啊跟我那个没要孩子几个兄弟我唠唠去。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双减之后孩子们的时间去哪儿呢？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推行，我国基础教育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在北京，市教委要求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00，下午放学时间调整到17:30。上学时间延迟是为了给孩子们更充足的睡眠时间，放学时间推后则是为了解决家长难以接送的3:30难题。双减改变的不仅是上学放学作息时刻，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分配也有了明显变化。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十多年来持续开展的一加 X 课程，每学期已经开到70多门，供全校学生选修。双减落地之后，越发受到家长和学生们的欢迎。北京研考初试疫情防控须知发布，建议考前14天非必要不离京。北京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2021年12月25日至27日举行。11月29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提醒，建议所有考生于考试前14天，也就是12月11号起在京备考，非必要不离京，并从考前第14天12月11号起开始，自行进行每日的体温测量记录和健康状况监测。同时，所有社会考生和跨校参加考试的在校生，均需提供本人考前48小时内及12月23日含以后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审批制改为报备制，北京多所高校调整出入校管理政策。近日，北京疫情防控形势趋于稳定，按照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工作的要求，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高校就疫情防控期间出入校管理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坚持非必要不出校、非必要不出京的原则下，出入校调整为备案制。在学生返京返校方面，多所学校均表示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中国地质大学表示，返校学生需提前在系统中填写学生返校申请表，经学院审批、学工处备案之后方可返校。小猪佩奇舞台剧第2季《完美的下雨天》来了，全新剧情，快乐不停，点亮你的奇妙周末。面对糟糕的天气，安排好的行程都取消了，衣服也全都被淋湿了，一切都好像变得很糟糕，心情也跟天气一样变得灰蒙蒙的。难道就没有让人高兴的事了吗？小猪佩奇舞台剧《完美的下雨天》给出了完美的答案。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坏天气，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好心情啊。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25、26号，地点就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及时的干预，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孩子的重度心理问题有哪些表现？如何引导青少年获得积极健康的心态？又该如何区分孩子青春期的叛逆和心理问题，及时进行干预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心理学博士孙大强老师，欢迎您，孙老师。 好，感谢主持人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啊。最近呢，我们看到有一条热搜消息，说上海的某些中小学呢，做了一件不太合适的心理调查，就是呢，给孩子在心理调查的问卷当中啊，出现了很多跟自杀相关的题目。那么家长知道了这个题目之后啊，就觉得，这些题目呢，有的很黑暗啊，有的去过于讨论自杀的细节，会误导孩子。那我们换个思路来看啊，如果说不是用直接问卷调查的方式去发给孩子，我们怎么能够发现孩子的这种心理异常啊，甚至是抑郁或者说是自杀的这种倾向呢？ 首先这里面啊，回应主持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里面说这个很黑暗， 这其实像我们上期啊曾经谈到的关于这种暗黑的一些动漫也好，还是说游戏也好，实际上这些东西你回避它不代表它就不存在啊，不代表它就不会有影响。就像我们人的耳朵，我们正常能听到的，我们是大概是20赫兹到20000赫兹的这么一个声音的频段，但是不代表20赫兹以下的2000赫兹以上的它就不存在了，不代表它们对我们没有影响了。所以光是回避啊本身我想这并不是一个可取之道啊。这里面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一些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呢不太愿意上医院去，不愿意上医院为什么呀，因为一旦把病查出来了坐实了那就更恐慌一点，一旦是不去医院没查那就认为自己还是很健康的。但实际上的话有的时候什么呀，可能会把这种胃病，就像中医所说叫治胃病还没有发生的，那变成的话一种重症了，那其实就积重难返，非常麻烦。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我想这个做心理健康调查，甚至包括抑郁的啊，包括自杀的这种调查本身啊，这个本身不是一个问题，是需要去调查的啊，或者是纳入一个这么一个普查的一个范围。但是这里面的话，我们看这个题目它确实是有问题，一个是题量是过大了啊，因为这个事儿当天刚做完这个题目，我就有我这个学员啊，也是学生家长就把这个发过来啊，问问我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这个题量就太大了，题量就太大了。另外的话里面有很多的是这种复杂的句式，复杂的句式的话你在回答的时候你到底是回答中间的哪一个点呢，有的时候太复杂了，对吧？比如说你爱不爱爸爸妈妈，那我可能我喜欢妈妈我不喜欢爸爸呢，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再就是一个句式啊它也可能不太适合。再就是的话这些呢都是小孩子小学生啊，未成年人他本身有一些字词的理解肯定就会有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呀，就是说这里面你一旦挖出来问题了，我们不是为了挖问题而去做这个测试的，是为了后期的真的治病救人去干预，但是我们后续能不能跟得上。那么至于说是这个换个思路来看啊，说是如果不用直接问卷的方式能不能发现孩子心理异常，其实我们从心理测评角度来讲，我们的测评的方式啊大体上最主要的是分成两类，当然的话也可以结合医学模式可以有三类。这两类的话一个叫我们叫自陈式问卷，自陈式问卷呢就是大家在网上经常看见的，也是这次您所说的上海这种出了题目，对吧，然后问你是或者否，或者是非常像我啊，比较像我，不太像我，非常不像我，这是一种自陈式的一种问卷，就是出了题目让你回答是或者不是，或者一种程度的回答，那么这个题目想要问什么还有答案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自我陈述啊，也叫成自我报告式的。另外我们还有一种是投射式的测验，那么投射式的测验比如说给你看一张图，对吧，然后看你看这张图能想到什么，那有的人看到这张图就想到了这种我们说这种幸福的生活，那有的人一看到这张图他马上就想到了悲惨世界啊，同样一个图，当然这种图啊一般画的都是我们说的话这个不是特别清晰的，不是特别明确的啊，这样的话导致什么呢，这种我们可以说是作为一种刺激物，这种刺激物本身的话它并不太明确，而我们每个人因为自己不同的以往的这种人生经验啊，还有自己这种当下的或者未来的一些人生的需求，我们对这个东西啊就会投射上自己不同的这种感受出来的啊，这就是一种投射测验。然后另外还有一类呢是属于和医学模式结合的，就这种神经功能测验了啊。那么像您刚才说不直接用问卷的方式，可能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这种投射测验。投射测验的话确实它是可以用的啊，确实可以用的，但是投射测验有一个麻烦是什么呢，它不标准化，而且的话它不太适合大规模的去测试，不太适合大规模测试，那可能是需要有专门的专业的人士，可能一对多，但是这个多也不能太多了，比如说一个老师可能对少数的几个孩子你还得就做很多的个性化的细节化的分析，它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问卷，包括上海这次做的这个适合是大规模做的啊。那么这里面我们说这个如果不直用问卷方式能不能发现孩子异常呢，这个我想的话其实可以是从多角度去入手的，一个方面啊可以用问卷，问卷的话因为它往往是基于大样本，这个大样本的话有时候这个上千人，有的时候甚至是几万几十万人，那也就意味着的话几万人上百万人作为一个参照系，那如果你的孩子那和大家的都不太一样，即使说你的孩子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说是什么问题，但是大家都和你不一样，那你最起码自己要一个反思，对吧，得考虑考虑啊。 那么这里面的话，这个一个是用这种问卷来去测试的，然后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经常强调的是什么呀？还有这种家校共建啊，家校共建，那么家庭家长这方面，还有老师这方面。那么现在的话，你想想这个孩子差不多一半时间可能在学校，然后一半时间的话可能是在家里面，那么这种学校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呢，特别像小学，那班主任的话这个跟孩子打交道可能更多一点。那从这里面其实也要观察孩子他的一些言行举止啊，他在班里面和同学的互动啊，他在班里和同学的这种交往情况、社交情况怎么样啊，然后还有一些班级的活动他的参与情况，这些其实都可以是侧面去考察一下。因为特别是你像小学比较低年级的孩子，大家普遍还是比较喜欢玩的，是吧？大家都喜欢参加的活动，哎，有个小孩子就比较离群所居的，那这个小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也可能受到家庭的某些影响才导致他目前这种现象。那么老师的话可能会通过这些方面来注意到。当然的话，我们看现在这个落实孩子的教育，包括这种心理健康教育，那第一责任人首先的话肯定是家庭里面，特别是家长。那么家长的话，我想也从一些方面可以发现孩子的这种心理异常啊，比如说你像一位很重要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啊，也是积极心理学之父。那么他就提到，比如说我们怎么从这种日常生活去发现孩子这种心理异常，特别孩子悲观了呢？比如说你的孩子现在的话，他这个原来比如说特别想要的一些事儿，特别想吃的东西，他现在的话突然对这东西没有感觉了。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心理上，不是说必然，而是说可能。比如说原来他特别想吃什么东西，特别想玩什么，但是每一次都被家长说你都多大了，是不是？然后这个东西不健康不能吃啊，那么一来二去的他可能内心会产生一种无助感啊，可能有这种悲观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啊。原来的话这个东西特别想要，现在的话无所谓了啊，无所谓了。另外一个方面可以从哪儿发现呢？就是这个孩子他原来有些事儿啊，他做决定是蛮快的。原来一问，哎，这个双休，爸爸有时间陪你出去玩，是吧？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时间陪你了，你说吧，到哪去玩？以前这个孩子可能是一说要玩，哎，马上的话，这个脑子就小马达开动起来，马上就说到哪去玩，比如说环球影城啊，我要看变形金刚还是干嘛的，对不对？但是现在的话就非常犹豫，非常沉默。这个时候的话也是，我们看孩子为什么这个样子。当然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更具体的可能年龄阶段的一些问题啊，那是非常具体化的问题了，我们这就不展开。但是这个是家长需要关注的。再就是这个孩子，那他可能是不是对他的玩具有一些破坏性的行为啊，对吧？包括他的小画本呢，这些这个绘本是不是破坏性的行为啊，把某个人给撕掉了，是吧？然后打叉呀，把玩具给掰坏呀，啊，那么这些是不是在发泄内心的一些这些不良的情绪啊，包括一些愤怒啊，对不对？这些都是要去关注的啊，要去关注的。当然的话，包括孩子原来可能身体都不错，但是现在的话突然身体情况变差，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是什么呀？我们现在我们说是身心是一体化的啊。以前的话，比如说笛卡尔强调叫身心二元论，我们现在说身心是一体化的。那么心理的问题啊，你总是不去干预它，它可能变成身体的问题。反过来，身体的问题我们怎么不去看，对吧？还有一些的话，我们叫这种有一些慢性病也会导致心理问题。那有些孩子啊，他是有心理的问题，但是的话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或者是我们的文化呢他不太愿意接受这种心理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认为是精神问题的，不愿意去说啊，有这种病耻感，那么他可能就会把这种心理的压抑转化成了这种身体的问题啊，我们说叫什么躯体化的一个过程啊，心理问题变成身躯体化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要去注意的，这个孩子他是不是可能是有心理异常了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切入角的，有很多视角的。但是怕的是什么呢？可以顺便提一下，就是现在前两天我也是看了一份报告，现在的话很多家长啊，只有当老师来上门告状了啊，特别是关于这个学习成绩方面的告状了，家长才是认为孩子是真的有问题了。 嗯， 也就是反过来讲的话，只要学习没出事的话，我们就认为孩子是没有事情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抓手就只有这么一条啊，只有这么一条。但事实上现在很多学习很好的孩子，包括比如说到了重点大学，哪怕是清华北大的啊，那么也照样有很多人是有心理问题的，他们的学习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不代表心理没有问题。 是的，刚才孙老师给我们这个问题回答了，包含了很多的这个 方面哈，包括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关于孩子心理测试的量表，包括家长哈，其实应该关注孩子的细微的这样一个变化， 嗯，对， 才能对才能捕捉到孩子是不是到底有心理的这个情况了，其实都能够在他的表现当中是体现出来，要做一个有心的家长。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啊，他的这种自我意识是不断的加强哈，就会形成好像家长说的是叛逆哈，其实孩子是特别想要去展示自我的这个能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或者逃学哈，或者用这种逃避啊、愤怒啊等等去表现他的这个自我意识。那么在青少年群体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叫做非自杀性自伤啊，就是他不是以自杀为目的，但是呢他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我们可能在成长中都会或多或少的身边都有这样的同学啊，他们可能也遇到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把自己的身体上划一个口子啊等等这种情况。其实本意呢并不是为了寻死，但是会做这个自我伤害。那您认为怎么样就是区分哈，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正常的这种表现啊，是一种所谓的叛逆的心理，还是说这个孩子他真的是到了一个心理的疾病，需要去找心理医生去求助了呢？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点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个非自杀性的自伤啊。这种情况的话，确实他并不是以自杀为目的，或者不是说直接的目的的啊。因为这种情况其实我也接触过几例，那么当时啊家长也非常着急，然后的话相关的这个班主任呢也都特别着急的。但是后来发现啊，这个孩子他确实就没有想自杀，而且到现在活得好好的，各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其实这种方式呢，有多种可能性。那包括比如说我们说叫向死而生啊，你看我们中国过去啊不太谈这个死亡的问题啊，我们总是向着生，但是西方哲学家提到叫向死而生，这个是怎么理解呢？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说清楚什么叫做活着，什么叫做生命。比如说你说是不是能喘气儿的，还是带新陈代谢的，还是说能够繁衍后代的。但实际上从现在的科学发现呢，很多我们一般认为是无生命的一些物质一些东西，它也有这种类似的功能。所以的话到底什么才是生命呢？那不好界定。那我们就反过来，比如说的话我们这里面可能非自杀性的自杀，包括有时候拿一些东西去划伤自己，对吧？最常见的比如说割腕，有时候的话这个扯头发，有时候这个不光是咬指甲，有时候可能要把指甲往下扯，这种都有啊。那么这个的话会让你有痛感，包括有时候可能会流血，会让你感到不舒服。那么这个过程就在告诉你一种叫生命的东西正在离开你啊，正在离开你。所以反过来的那种状况，那就叫活着，那就叫生命。实际上这里面也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呀，我们对这种生命教育，当然生命教育一定是和死亡教育是配套的，生命教育死亡教育我们是非常缺乏的。我们基础教育里面关于生命教育关于情感教育非常缺啊，非常缺，或者是点到为止，但是非常重要啊，他没讲清楚这个事情。当然可能因为年龄段的问题啊，我们可能怕他接受不了，但是这个东西不能说因为年龄段说是这个接受不了，那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可以换一个更方便的，我们因材施教的，同时的话也是适应年龄段的方式去表述这么一个主题，而且是整个人生的一个主题。那么说到这里面，我们说这个割自己的手臂啊，然后的话也等等这些，你说到底是怎么判断是青春期的叛逆呢，还是孩子真的病了呢？我们说一个人不光是这个青春期也好，还是我们说这种成年人好，是不是有了这种心理的问题或者心理疾病，那么的话这里面要看一看最起码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这种认知功能，所谓认知功能就一般我们来讲这种脑子的聪明程度，对吧？比如说考试啊、学习啊等等之类的啊，需要用脑子的方面有没有受到明显的这种或者是严重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社交方面社会或者社会功能方面的有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啊。那有的人的话他可能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这种非自杀性的自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我们作为成年人也好还是作为大人也好看不过去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可能这种社会功能本身没有受影响。然后的话这里面他的这种正常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智力表达啊，智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么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就不太可能会把它定性为说是这种他就是什么心理问题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当事人呢他的一个主观的感受，他主观感受是不是说感到特别糟糕了。那有的时候的话你想想这里面比如说割自己的手臂啊，这个放到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一般不会把它认为是个良性的行为，但是把它放到哪怕100年前 哎，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西方特别是西方很多国家很多地方，不管得什么病，都可能采用一种疗法叫放血疗法。那放血疗法最常的就是割手臂了，对吧？割手臂，他们不会把它当成病的。然后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这里面也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并不代表它一定是导致一个死亡，也不代表它一定就是一个心理问题，这里面呢还得看看当事人主观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这里面再怎么说他主观感受说是没那么糟糕啊，他也没有说是想去寻死觅活，但是也一定要以一个生命的安全为一个基础的。你说我自己也不想死啊，然后我自我感觉挺良好的，对吧？我割一下对我刺激了，让我兴奋了，但是的话我这里面没掌握好力度，危及我生命了，那肯定不行。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所谓的这种智商也好，社会交往社会功能也好，还有什么呀，他这种行为的这种是比较有意识的，是不是有意识的，或者是自控性还是比较强的，还是一种失控的行为啊？有的人的话是失控了，那就不一样了。你像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你像有些事情的话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种，我们说爱要越挫越勇，我们知道我们爱的是什么人，然后我们愿意为此而付出，愿意去投入，对吧？那么这里面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的话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但有的时候有些情况的话，可能是我们已经是失去自控能力了，甚至过去所说的有点发疯的一种状态了。那这里面也就是一种不太健康了啊。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病了呢？你这里面的话，这种自控性是不是有意识也比较关键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察的是不是成为一种心理的问题，要考虑它是不是泛化了。包括我们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将来你还怕蛇，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的话你一朝被蛇咬，你见到一个绳子都怕，你杯弓蛇影你也怕，这叫泛化了，这就是有问题了啊。那么也就是意味着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未成年人，包括小孩子也好，是青春期也好，他如果是对特定的一些人或者事儿，然后有了一些心理反应，这个心理反应有的时候也许也比较强啊，也比较强烈，但不一定说就是心理问题。但是如果是他已经高度的泛化了，高度的泛化了，比如说被爸爸骂了一顿，爸爸这个声音是高八度的，然后他只要听到高八度的声音，包括老师上课讲课声音也是声音比较大，或者是麦克的声音比较嘈杂，他就产生了这种身心的反应，那这就是有心理问题了。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这个我们说心理是不是真的病了呀，他要好多方面去考察的啊。 是的，家长哈也应该特别关注到孩子的这些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这些变化哈，同时找出孩子心理变化背后的科学规律啊，就像今天孙老师所跟我们讲到的这些哈，不要蛮干啊，不要这个针尖对麦芒，而是根据一些科学的规律和科学的方法哈，能够积极有效的去疏导孩子的心理。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孙大强老师啊，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和分析，谢谢您孙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